It's 8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 喀什，维吾尔语意为宝玉石集中的地方。喀什形成城郭集市已有2100年之久，历史悠久，风情独特，被誉为最后的西域，活着的化石。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来到了这座南疆重镇喀什，仅用几天的光景就爱上了这座集维吾尔族风情之大成的地方。那么今天和明天的月生活美丽南疆喀什行特别节目，我们就邀请您共同感受这颗丝路明珠的西域风情。 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喀什的石榴顶呱呱。尊敬的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你们来到中国千年历史文化名城喀什噶尔古城。我是京剧讲解员阿比丹米吉奇，你们可以叫我少阿也可以。 来到喀什的人绝对不会错过这里最有名的景点——喀什噶尔古城、王志疏勒城、有市列。这是2100多年前张骞《汉书·西域传》中对喀什古城最早的文字记载。坐上观光车，我们的游览开始了。 最大一个入口东门，这边每天早上10:30呢，有一个特定的入城仪式，就是免费观看的。意思呢，就是各地来的游客朋友。 现在不是旅游旺季，喀什古城的街道干净而安静，两边房屋的土黄、深棕和浅褐色的土墙错落绵延，呈现出建筑中最朴素的表达形式。墙体厚重坚固，在缺少雨水的沙漠地区，这些房子显示出了独特的生态适应，冬暖夏凉。然而一扇扇色彩艳丽的雕花木门之后，却藏着丰富而有趣的维吾尔族风情。戴着新疆小花帽，有着古铜色皮肤的维族大爷坐在店门口，专注地弹奏着新疆传统乐器热瓦普。踏着音乐声，我们走进了一个色彩艳丽的地毯和布料的世界。 是去搬手工搬机器的，就是冬暖夏凉这些 地毯 也可以铺的，也可以刮的然后你们看到的这个呢是艾德莱斯，我穿的也是艾德莱斯，就是 这种布料 女士的，就是民族服装，也就是丝绸布料这个冬暖夏凉的效果，就 这是丝绸的 丝绸的纯手工作的，长呢是6米，宽呢40米到50米做一套裙子的 我们现在进入到一家店里，然后有很多这个传统的工艺品。 这是一个人的房子，园子里面就是他们做生意的，还有第二层就是他们住的生活的地方 现在就住在二楼呢 住在二楼。 小阿告诉我们，古城内的居民很多都利用自家的庭院来经营手工艺品、皮毛服装、玉石或者是干鲜果品，而这些生意也成为了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出来了， 古丽的家，民族特色，他歌舞表演、茶馆、咖啡休息。 来到另一家，来看看这个房子。 古丽的家是古城里著名的民俗接待户，中央电视台都曾经采访过这里。宽阔的四方小院里种着一棵大的无花果树， 家人的 整个是一户人家一个人的房子，就是院子里面呢就是他们要做生意的，第二层第三层就是他们住的生活的地方，也就是这个整个是你看 CCTV 十三的中央电视台的到这里采访过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接待户，就是他们要热情的欢迎之家，要做客吃饭喝茶的意思，也就是这个是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呢已经有60年的历史，然后咱们平时吃无花果之前要拍一拍三下，是因为无花果的糖分在中间拍三下以后吃的话特别好吃。也就是无花果呢一年结三次的话，就是7、8、9月份的时候开三次花特别好吃，也就是无花果也是我们喀什这边的美食 哦，非常漂亮的这种维族建筑的风格，淡粉淡绿，还有这种很漂亮的孔雀绿，还有雕花的圆形窗户 啊，这是我们维吾尔族特色的房子， 特色的 啊，就是圆柱这样的、两层，你看 窗户也是圆的， 对， 然后这个柱子也是雕花的圆柱、 对， 漂亮，这个房子算大的吗？还是说基本上都是这么大？ 不，这个房子大， 这个算大， 房子比较大， 大小一点，嗯。 今天我吃过2时间了，吃过来吃一些皮鞋鞋上街拍房子吃一吃的时候肚子了 他说你们看不看他们跳舞， 维吾尔族人民能歌善舞，每逢佳节或喜庆的活动，他们就要歌唱和舞蹈，乐曲热情奔放，舞姿轻巧优美。作为民俗接待户，孤立的家庭院里常常举办欢乐的聚会，手鼓响起，众人齐唱，歌声悦耳，旋律欢快，客人们喝茶吃瓜果，被邀起舞，欢歌笑语洒落在无花果的绿荫之下。 其实生活也 观光车沿着喀什古城的街道前进，导游小阿自豪地介绍说，尽管古城经过了修葺和统一管理变成了国家5A级景区，但是当地居民依然生活在这里，使之充满了市井气息。 就这2万多或6万多个人在古城里头生活，古城的核心区是1.57平方公里，整个属于古城。这古城呢历史悠久，文化丰厚，风情独特，我们古城到现在已经有2100多年的历史。我们要走进古城的时候，我们可以充分地体验到维吾尔族浓郁的民俗风情，还可以看到军手工制作，品尝美味的美食。所以有句话说呢，不到喀什有就不散到新疆，而我们说呢，不到古城有就不散到喀什的美誉。 巴扎也就是集市，是喀什古城的灵魂所在，让古城充满生机的正是巴扎的手工艺者。各类巴扎按照街道聚集，有木器加工巴扎、铜器加工巴扎、花帽巴扎、美食巴扎等等等等，各种琳琅满目的特色店铺毫无保留地展示着喀什人的市井生活。 有5个巴扎，巴扎是什么意思 市场 啊，巴扎就是集市市场的意思，哪里人多哪里人买东西的地方就是巴扎的意思。这个阿里亚都全程500米有5个巴扎，100米有1个巴扎的。第一个巴扎呢就是世界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的吐陶花盆巴扎，第二个巴扎是大铁铁器加工巴扎、木器加工巴扎、围腰巴扎，还有花帽巴扎。然后在左手边看到这个房屋，主要做的就是砖雕和木雕。把木雕那是一根柱子，你们看到的一根柱子是一棵树做出来的，一个白杨树做的。因为白杨树呢，把有些房子专门装饰就是专门木头做的，特别好看。也就是白杨树很长时间可以用的，不容易坏的，就是不生虫子的一个材料。所以走进我们古城的时候，这些房屋主要做的就是砖雕、木雕和石膏雕的。也就是我们喀什2008年的时候地震地带，然后2009年党和领导想要改造，然后从2009年开始改造以后，现在两个呢就是已经改造过的古城。这些房屋现在 是已经搭到八级抗震要求的房子，前都是搭不到八级抗震要求的，都是土木结构房子，现在最新搭到了八级抗震要求的房子。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现在到的， 我们在木器加工八扎随便走进了一家木器加工店，里面有着浓郁民族气息的木雕或者是精巧的木器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其中一座两层木雕小楼做工精细，按比例生动地还原了喀什维吾尔族民居的形态和布置。 小安，就是这个房子里头一般是住一整家人是吧？ 一整家人。 嗯，比如说大概有多少口呢？爷爷奶奶。 8个人到10个人。 8到10个人左右。那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比如说爷爷，就家里的最尊敬的长辈，一定要住哪间屋子？ 没有， 就看自己的喜好。 喜欢。 我这边有没有闻到了吗？ 闻到了。 这边是我们喀什古城景区的威哇医药把扎，医药就是生病的时候喝的，药茶。这边的维瓦医药呢，有包括草药、冬物药、植物药和矿物药的，有药茶、花茶、玫瑰花、藏红花、玛卡，也就是我们喀什这边的种类有88种，能治888种病的，也就是我们喀什呢一个长寿之乡，是2013年长寿排名第一名，就是我们喀什这边出来的一个奶奶，她呢就是我们喀什苏福县的奶奶，她今年刚好132岁，她还在生活当中，她喝的用的就是维吾尔医药的原因。你们看到的这边是我们的花妈把扎， 喀什旅游 这里的花妈 世间独有。在喀什古城，你依然可以看到热闹的巴扎和淳朴的手艺人，这一切都因为喀什独特的改造理念，那就是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很多喀什人世世代代居住在老城，铸铁、制作土陶花盆等手艺都是在自家门口完成的。考虑到居民的情感，老城区改造创造性地提出了原址重建和一户一设计的理念。比如说阿布杜拉大叔在自家开了一个铜器店，此外也附带经营一些传统乐器，我们走进店，他热情地为我们弹奏了起来。 唱，我唱的话嘛，这个书大不了。 你拿 一把小花就给你。 你拿弹板，你能给我弹一个弹板吗？ 我们会一点点， 会一点点就行。 我会一点点，我给你弹一个。我也不太会，麻烦了。妈，这个 TP 声音特别好听。 对，这个声音好听。 啊，不比那个好听的声音这个。 你说哪个更好听？ 这个好听， 弹拨好听。 哦，那个二娃把的回音出来了，你看，你不要拍，你看， 那个回音是吧？ 对。我不太会，就麻烦了，就是我会的话特别好听，这个 不会弹。把我那个价格再便宜20块， 那个 那个杯子钱，再那个壶再给我便宜二十。 现在是快还是少？ 淡季，现在是淡季。 现在是我店里面都买一个都快卖掉，1月、3月、4月、5月，对，以后就犯了东西性嘛。 就从10月之后就没有多少人了，是吧？ 10月1号还有一单 啊， 以后就完了。哎，师傅，来，我给你说。 直接 跟我说， 这样 卖 给你。 来，800块钱 OK 了。 哎呀，你别 一口价， 一口价。 你看，不用。 算了。 你在家多少就会？ 没有这个特别的欲望，没有这个特别的欲望。 撑住，你的钱也不要跑。 成交。老板，你太会做生意了。 就是太会做生意了。 很会做生意的阿卜杜拉大叔很快就说服了我们同行的伙伴，他手脚麻利地把一套精美的铜壶茶具给我们包装好。导游小阿告诉我们，感受古城浓郁民族风情的方式就是需要这样慢慢悠悠地在大街小巷转悠，见到有趣的地方就进去逛逛。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喀什古城被一条热闹的现代化大街一分为二，我们穿过地下通道来到古城的另一半。 然后对面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清真寺，这清真寺呢就是亚洲四大清真寺之一，我国四大之一的，也就是我国最有名的，历史比较悠久的，新疆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卡清真寺。这艾提卡清真寺呢就是建立明朝1468年的时候建立，到现在已经有今年刚好550年的历史。首先呢我给你们解释一下艾提卡的意思是什么呢，艾提就是节日快乐开心的意思，卡就是来自于波斯语西晋欢乐节日场所的意思，所以全名是艾提卡的意思。然后这边呢是我们喀什古城景区的美食一条街美食，也就是我们喀什呢有几大名片呢，几大名片呢我给你们说一下吧，瓜果之乡、格物之乡、八甲之乡、鱼食之乡、长寿之乡、美食之乡、美女之乡的，也就是这个美食条件里面呢，我们在当地的川奶凉粉、烤包子、羊肉串、羊肉汤特别好，很好吃，都在这里。 哦，烤包子、羊肉串 啊，尤其是因为我们喀什的羊肉特别好吃，因为我们喀什的羊肉呢，就是喝的旁边高原的矿泉水，盯着沙漠狂漠看见美女跳的满是来不及的种草样，所以我们喀什的羊肉特别好吃，我给你们推荐一下，你们一定要尝一尝我们喀什的羊肉。这边呢也有我们喀什美食，就是胡萝卜做的手抓饭。这手抓饭呢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 说得好， 喀什特别好吃的就是美食。 正如导游小阿介绍的那样，在这里的美食巴扎，我们发现烤羊肉串、馕坑烤肉、烤包子、烤蛋、馕、冰激凌、酸奶、西瓜、哈密瓜、新鲜的石榴汁等美食应有尽有，令人垂涎欲滴。关于美食，我们将在明天的月生活南疆美丽古城喀什行的第二集喀什吃着烤肉开着车大漠黄沙现绿洲中为您详细的讲述，而现在则让我们继续前行。 现在的睫毛多长， 好漂亮呢。 你好， 你的普通话说得真好。 古城中阳光洒在巷道里，孩子们穿梭嬉戏， 是不是 面对我们的镜头，他们有的害羞地低下了头，有的则热情大方地用汉语打招呼，并且摆起了 pose。 这喀什古城呢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群之一，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保存完好的迷宫式的城市街区，有人把这个地方呢叫做体验原生态民俗的生态博物馆和天然大舞台，活着的古城，这就是特别有趣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人们的生活场景。这个区域巷道非常的安静，然后两边的民居有关着门的，有开门做生意的，另外呢我们看到街两侧还有很多大家种的花，石榴花还有无花果，这个整个巷道看起来非常的干净而且漂亮。由于非常安静啊，走过去的维族美女们穿着高跟鞋敲打在地面嘎嘎的声音都清晰可辨，天瓦蓝瓦蓝的，给我的感觉就是阳光下的美好生活。 然而2009年以前，喀什古城并不是现在这样，当时用泥巴和杨木搭建而成的房屋在高坡上鳞次栉比，巷道的窄处不过1.5米， 汽车等交通工具根本无法进入，以至于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导游小阿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起了古城的改造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喀什呢，从2009年开始改造了，改造呢就是总投资70亿来改造的，国家投资了20亿，新疆尾巴自治区投资了10亿，剩下的投资呢是喀什地区喀什政府总共投资七十亿来改造的古城的生活。改造是4种方式来改造的：自拆自建、同拆同建、房屋置换、政府代建筑体来改造的。改造呢是刚才也说的70亿来改造的。今天是我们喀什古城景区的南门，也就是我们喀什古城的沙门，就是沙漠的沙。在对面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古城墙，很早之前那个老城墙就是这个。然后纵观喀什古城景区改造和创建这个古城，就是住上好房子，观赏景台子，过上好日子过程。住上好房子是什么呢？就是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自来水管畅上挂，四所房地上挂的一个过程。观赏景牌子是什么呢？我们古城景区从2009年开始改造了，然后付出了6年的时间，2015年7月20号被评为国家级违建景区的牌子。过上好日子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古城景区28个片区的，就整个古城景区每家每户都通的自来水和天然气，冬天的时候也不用炉子，家家都通了暖气和天然气，这就是我们的过上好日子。以前这边也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天然气的。但是政府给我们改造之后，家家都通了暖气和天然气，也就是我们喀什国内最完整的民工式城市建筑，很容易迷路。尤其是呢，我们古城有99个巷道，99个故事，每个巷道有一个故事。这个有什么区别？我给你们说一下吧。你们看一下，把底下横着铺的砖，把底下横着铺的砖那是死胡同，走不出去，后面没有路线的意思。上斜着铺的砖，那是我们可以走得出去、可以通的意思，就是四角砖、死胡同、六角砖、路路通的意思，也就是那个要有栏。古城的时候，你们会、 看地砖，如果是这种斜着铺的呢，就是路路通，这条路呢是通达的；如果是横着铺的砖呢，告诉您这条路就是此路不通。 也就是这个周围有没有门道了？ 肉香味儿 啊，这个呢是烤包子的味道啊，烤包子也是我们喀什的美食。然后下面看一下，这个是 百年老茶馆。 这百年老茶馆它历史比较悠久，有106年的历史。平时就是当地的各地来的游客朋友们在这坐着喝个茶聊聊天，认识不认识，就是在当地退休人员、老年人员，就是各式各地来的游客朋友们，就是做的一个娱乐场所，也可以看看这是瓦普的。比较感兴趣可以坐，上面有下面有烤包子馕、羊肉串，都是缸子肉，特别好，很好吃，周围特别油。也就是我们的旅程就这样结束了，我也没什么给大家可送的了。那我现在给你们送4个字吧，就是3个愿和1个愿。第一个愿呢，就是缘分的愿。首先呢，今天我们喀什就是我们的缘分。第二个愿呢，就是原谅的愿。今天我给你们讲解或者有什么不好的，请原谅我。第三个愿呢，就是圆满的愿，希望你们工作圆满，生活美满，天天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最后一个愿呢，就是愿望的愿，愿望新疆长治久安，愿望喀什和谐发展。谢谢各位，旅途愉快，玩得开心，希望你们永远真的年轻的， 谢谢啊， 过得要开心， 养得体， 谢谢 。 喀什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塞，是军事重镇，也是文化重镇，是民族的汇集地，是维吾尔族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方。而古城则是喀什的灵魂，是四大文明的荟萃之地。古城里夕阳投下的光影交错中，铁匠叮叮当当的敲打声融入了热瓦普热情的旋律。那些历经数百年时光侵蚀，但如今修旧如旧依然坚固挺立的土黄色老屋，那些冒着热气的羊肉串和烤包子，还有那些追跑打闹的孩子，仿佛构成了一幅流动的长卷，展开着，变化着，却又固守着什么。对了，或许就是那句著名的话，喀 喀什噶尔，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这就是今天的月生活，这就是美丽南疆喀什行的第一集，喀什噶尔，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我是 Chloe，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万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All the time.